民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脉，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The weather。 上汽通用安吉星智联 APP 提醒车主注意天气变化。 正在连接安吉星。 关注天气情况，受到副高的控制，今天中午到下午天气是晴见多云，光照比较强，气温上升快，预计午后的最高气温在35度左右或以上，而且空气湿度比较大，天气感觉比昨天更加闷热，高温黄色预警信号仍在持续当中，中午前后请尽量不要外出，或者不要长时间在户外活动，如果必须外出的话，请您注意防晒并且及时补水。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见多云，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5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7度，最大相对湿度95%。 上汽通用安吉星智联 APP 可以为车主远程打开车内的空调，让您一上车就可以享受舒适的温度。安吉星与北京音乐广播，让清凉与音乐与您一路随行。 找着阴亮的地方，我要停车。 导航开始，全程是3.5公里，大约需要30分钟。前方路口请直。 等等，夏天找着凉快的车位就不能简单点吗？ 能啊，使用安吉星智联 APP， 提前5分钟远程启动车内空调，停哪儿都凉快。 安吉星智联给你更多汽车黑科技，上汽通用别克、雪佛兰、凯迪拉克原厂出品。 夏日炎炎，也要礼让停车哟。 平凡世界的声音，让那些匆忙脚步多了一份惦念。当你听到，就好像看见昨天。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更多的人， 让更多的人 听到你，陪着你， 陪着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 OK， 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各位，我是思萌。这个时候如果你已经打开广播来收听节目了，那么将会有机会获得七夕节为你专属定制的获得价值598元的护肤礼盒。从今天开始到周五呢，每期节目我们将会在里面选出2位幸运听友，也许你就是其中一位呢。所以你的故事我的歌在七夕节的特别策划百字情书喜从天降，在本周互动的规则是这样的，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你和爱人的最美合照，每天呢也会选出2位替你送出一份贴心的七夕礼物。当然也欢迎你发动身边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参与这样的最美合照的评选，在本周结束的时候，微信推送将会再一次向更多的朋友展示你们的照片。这个时候我们边点歌边挑选照片吧，别忘了修一下图哈。今天的开场曲来自谢谢点播，要点播一首来自 Beyond 的不再犹豫，送给小心眼先生。如果真的要和过去告别，那么就请彻底一点。 有信心，斗志却抑止。谁人定我去或留？定我心中的宇宙，只想靠两手向理想挥手。问飞天几高，心中只比天更高。只想打。 使有信心，斗志却抑止。谁人定我去滑流，定我心中的宇宙，只想靠两手向理想挥手。问句天几高，心中只比天更高，自信打不死的心态活到老。我有我心底故事，亲手写上每段得失落与悲与奉献。 感觉被写在夏天的风里， 你是一段旋律，唱出了树叶的秘密。 夏日旋律，用一首歌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 夏日旋律，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在此刻欢迎各位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欢迎你来写一首最想听到的歌曲，还有就是在音乐背后想要分享的故事和心情。那么同时呢，从今天到周五这大概四天的时间，每期节目当中我们都会选出两位幸运听友，选出你们的最美合影，来送出一份关于爱心的贴心礼盒。所以你可以赶紧翻翻照片来发给我了，已经收到了好几张照片了，有这个在晴空万里的阳光下拍的合影，你也可以找一找你和爱人最美的一张照片来发给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韩蝉，他说此刻想要点播一首刘若英的《似水年华》，在12:08送给萧萌，希望他能够听到在这首歌曲里面的祝福。 享受你给我的理由，我只能有一生。 从熟悉到陌生，梦还重复地做着，爱为什么不能说呢？远方的你是否也和我一样爱着等着？我宁愿犯错，不愿错过，爱你如水流，无怨无忧，沉默不该是这场戏里水流，爱恨悠悠，想念不该是这场戏里停格镜头。爱为什么不能够享受？你给我的理由，我只能用一生来。 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聚会的时候，点一首合唱的。刚换了工作，点一首鼓励的。 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地过每一分钟。 谈恋爱啦，点一首甜蜜的。 手牵手，跟我一起走。 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点歌依旧进行当中。看到公众平台上很多朋友都来发来自己的合照了，比如说圆圆 Cherry， 比如说雨香，也来念一下今天来报道的朋友吧。快乐一天，谢谢，还有 Michelle， 还有水与火的缠绵，北纬四十度，宋丽，以及 Easy Time 都来报道了。接下来我们要送出的这首歌，我们来一边先翻看各位的这个合影啊，然后一边为各位把这样的音乐祝福送出去。下面这首歌曲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佳佳乐哈，他说自己是一名高二学生，普通的高中，学习成绩呢很一般，考一个普通的二本都需要付出非常非常大的努力。那再过一段时间，高三马上就要开学了，今天还在家里面写着物理题，老爸还说要买一本更新的习题册送给他。不管怎样，在此刻想在节目当中点播一首歌曲来帮助自己疏解一下压力，来自邓超的这首《超级英雄》。我也希望在高中时刻，在即将到来的高三时刻，自己能够成为超级英雄，能够面对那些复杂的考试，能够迎接自己的梦想。12点15分，来自佳佳乐哈点播的《超级英雄》。 Go go go！ 多浓，我只要汽水的轻松，大热天做个白日梦，梦见我变成了彩虹，我有想奔跑的冲动，有你在跌倒也从容，无所畏惧的去追梦，汗水书写这份光荣，电影中角色也会有不同，每一个小人物也拥有小的梦，大屏幕映不出现实中的暗涌，我只想和你牵着手在雨中等彩虹，你说我是你的超级英雄，偶尔也可 刻这里的出气筒，心甘情愿接受这份光荣，做你身边的萤火虫。啊哦啊，如果我是你的超级英雄，此刻为你高唱这首 Love Song， 小小的默契让爱转动，做你最骄傲的英雄。有想奔跑的冲动，有你在跌倒也从容，无所畏惧的去追梦，汗水书写这份光荣，不管住城堡或胡同，也不管富有或贫穷，因为有爱不停转动，金山也不在我眼中。电影中角色也会有不同，每一个小人物也拥有小的梦，大屏幕映不出现实中的暗涌，我只想和你牵着手在雨中等彩虹。你说我是你的超级英雄，偶尔也可穿你的出气筒，心甘情愿接受这份光荣，做你身边的萤火虫。如果我是你的超级英雄，此刻为你高唱这首 Love Song， 小小的默契让爱转动，做你最骄傲的英雄。我是你骄傲的英雄，我就是你。 OK 了吗？ 你还记得写信点歌的日子吗？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 今天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在公众平台上，肖萌说刚刚在节目里面收到了姐姐的祝福，特意停下车来发送消息。如今我们两个人呢，也都是两个娃的家庭主妇，家庭妈妈，为各自的幸福努力着。今天想在节目当中点播一首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感谢她的一路相伴。还有就是北纬四十度，他说昨天呢刚刚过完纪念日，过得太投入了，都忘记在节目里面点歌了，今天一定要补回来。想点播的是最美的期待，希望我们每天都像昨天一样紧紧地拥抱爱情。我非常赞成北纬四十度的这段话，爱不只要藏在心里面，当然更多的是要表达出来。12点19分，来自北纬四十度送出了这份爱的祝福，最美的期待。 一个梦，像雨后彩虹，用所有泪水换来笑容，还有一种爱穿越了人海，拾起那颗迷失的尘埃，你的呼吸越靠越近，将我抱紧。我睁开双眼，想你在身边，无所谓永远还是瞬间，紧闭上了眼，你却又浮现，带我远离寂寞的边缘，忘了是非，没有伤悲，无怨无悔，我拥抱着爱，

而另外一场外国歌剧精粹合唱音乐会，艺术家们则演唱了《魔笛》《纳布科》等国外歌剧中的经典作品。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下班以后，明光见，明光等您到九点。明光家居，咱老百姓的品质家居卖场。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FM97.4，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听见你，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下半时段欢迎各位，我是思萌。今天节目开场的时候我已经说过了，说今天从这期开始到周五的时候，四期节目参加活动参加互动的朋友都将会获得由开碗就能吃的好燕窝燕之屋晚宴提供的价值598元的燕窝原液面膜一盒。所以只要你互动就会有机会，从今天到周五呢，每期节目我们都会选出两位幸运听友，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发送你们的最美合照，选出两位为你送出这样的一份爱心礼盒。目前已经看到在平台上的韩蝉、说句心里话、根根，包括韩小美、特洛伊，还有潮潮亚、快乐的小猪，许振轩，还有圆圆、 Cherry、 雨香、咏叹调、快乐一天，都来发送自己的最美合照了。你也可以赶紧找一找手机里面的照片，可以好好的修一下图然后发过来。今天的下半时段开场曲，我们先要听到的歌是来自公众平台上这位朋友的点播，带你去旅行，来自北京老耳。 今天找你特别着迷，我说拍一拍，出门前换了新的心情，我的 Lady， 你喜欢有小情绪，像晴天的乌云。头发长见识短的惊奇，表情丰富令人着迷，你的一切我都好奇，像秘密，安全带系好，带你去旅行，穿过风和雨。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然后一起去东京和巴黎。其实我特别喜欢迈阿密，很有黑人的洛杉矶。其实亲爱的你不必太过心虚，一起去繁华的上海和北京，还有云南的大理，保留 空间唯一。 你是一种感觉，被写在夏天的风里。你是一段旋律，唱出了树叶的秘密。夏日旋律，用一首歌记录你青春年少的呼吸。 在下半时段，此刻我们要送出的一首歌要带着两位朋友的祝福。许振轩在公众平台上说，想要送一首歌给女朋友淡一，有一张音乐专辑的名字叫我想和你好好的，而这句话就是此时此刻我想在节目当中跟他说的。另外一位朋友他说，结婚几个月了，现在老婆怀孕了，真在最难受的前三个月时期感觉到这个时候的女人非常的不容易，也想要在节目当中点播一首歌送给最亲爱的老婆，想告诉她你真的辛苦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这首歌代替二位送给你们的爱人。 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 好像那是一个春天，我刚发芽， 我走过 没有回头， 我记得 我快忘了。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盛开 唱歌， 没有对我， 但我记得， 可我快忘了。 我们好像在哪见过，你记得吗？ 好像那是一个秋天，夕阳西下， 你美得让我不敢和你说。你记得吗？ 记得那是一个冬天，满天雪花， 我走过 没有回头， 我记得 我快忘了。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 那是你还是个孩子， 着你的名字刻在了墙上， 我画了你的模样对着弯月亮。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你记得吗？ 当我们来到今生各自天涯， 天涯相望今生面对谁曾 有没有想过点一首歌找回电台最初的感动？哦，点一首活力的。开车的时候点一首温暖的。 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 复习考试点一首励志的。你的故事我的歌，点歌进行中。 点歌依旧进行当中，接下来这段祝福是来自公众平台上两个胖宝的胖妈， 他说是要点播周华健的《亲亲我的宝贝》，谢谢两位宝宝选择我来陪你们长大，我亲爱的小情人们，希望你们都能够永远的如此快乐。在12:44，一份带着音乐的祝福。 亲亲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海洋，寻找那一时钟的彩虹，抓住瞬间时钟的流星，我要飞到无尽的夜空，再跟星星做你的玩具，还要亲手就我那月亮，还在上面写你的名字，啦啦上面写你的名字，啦啦最后还有平安回来，回来告诉你那一切，亲亲我的宝贝。宝贝，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一时钟的太阳，寻找那一时钟的月亮。传说已久的诗人，谢谢。还有，让他学会念你的名字，啦啦呼， 啦啦啦啦， 让他学会念你的名字， 啦啦呼，啦啦啦啦啦。 最后还有平安回来，回来告诉你那一切，亲亲我的宝贝。 朱自清曾写过情书，一看到你的眼睛我便清醒起来。王小波写过爱你就像爱生命。李宗盛写过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曾反复练习。今天请你把心里的话写一封情书送给爱人。2018七夕节你的故事我的歌特别策划，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七夕节，点击网址写下你们的百字情书，让爱不再等待。 我们常说让爱不再等待，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都会有这样的一个环节，不仅是在为我们最近一直在做的七夕节特别策划做一个宣传和预热，同时呢在每期节目当中都会为各位分享来自公众平台上那些报名参与活动写下百字情书的朋友们他们的爱情故事。今天的这封百字情书来自陈圆圆，要写给包先生。亲爱的包先生，七夕节快要到了，我在想我们的爱情和婚姻是什么呢？是承诺吗？好像你并没有跟我说过太多天长地久之类的话。是戒指吗？是结婚证吗？好像这些应该都不是。然后我就再努力想一想啊，可能是我深夜加班回家的时候你给我留的那一盏灯，可能是在产房阵痛3天2夜你陪我熬过的每一分每一秒，也可能是我讲到一半你就能够秒懂的那些冷笑话，可能我们的爱情已经融入在生活当中了，化作每一个无言的点滴。关于爱情你什么都没有说，但是我都明白。 在这周呢，节目的互动不光是有最美合影，还有就是在百字情书的线上投票评选，所以欢迎各位朋友呢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七夕节，直接点击网址报名，写下你们的爱情故事。就像刚刚听到陈圆圆写给包先生的那样，你可以记录下你们生活当中最难忘的内心回忆，你也可以写一写你们在婚姻婚礼当天的那些誓言，一切话你都可以写下来，只要是你对爱人真心说的都可以。这些百字情书依然会在我们的线上微信推送当中会作为一个展示和投票，同样有机会获得七夕专属的定制护肤礼盒。 什么誓言都不要讲，我都吻在你肩膀、在你耳边轻轻唱。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那么真，月亮大天上，看人们聚散无常，一个人在街上游荡，爱恨情迷两茫茫。我没有想象坚强，初一十五的月亮，天天变得不一样。原来所谓地久天长，也只是无悔唱。 上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 Brave Wayne 他的点播，他说差不多有两年没有听过这首歌了，今天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哼了起来，然后再一翻看日历发现今天7月31号，七月份的最后一天了，明天又要是新的一月，又要是新的开始了。而这首歌我也希望此刻我们都能够来静静地听一下，用一种不一样的心情来迎接八月。节目的最后一首歌 Brave Wind 的点播来自曾轶可，我相信当第一句话出来的时候你可能也会跟着一起唱啦。明天中午12点，你的故事我的歌未完待续，也要欢迎各位继续在节目当中互动，发送你们的最美合照。稍后是永恒的魅力，我是思萌，明天见咯。 不是不